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六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开幕。 北京13-5规划第二场公众建言会聚焦科技创新。 本市城区90万热力用户将拥有专属信息卡，今后将实现扫码缴费。 北京便民服务网点2年内实现城市社区全覆盖。 首个惠民文化消费主题日启动，市民可以免费领取折扣券。 本市狂犬病例集中爆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消息，昨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第六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暨全民健身夏日广场活动在北京奥体中心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时尚运动全民参与为主题，全民健身共筑冬奥为口号，围绕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成功申冬奥和全民健身三个主题，开展多项都市群众体育项目和新兴城市活动。在迎接田径世锦赛主题展示区域内，5公里欢乐跑嘉年华活动鸣枪开赛，众多长跑爱好者们在模拟的田径世锦赛场地里竞相追逐。紧邻田径世锦赛主题区的是为庆祝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设置的冰雪乐园活动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宣传展板前了解冰雪运动知识和背景，一些年轻人更是迫不及待地在模拟滑雪设备上体验了一次高山速降的心跳与刺激。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北京石博国际体育赛事有限公司承办的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旨在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弘扬奥运精神，做好奥运遗产利用，促进全民健身。自2010年起，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每年8月初在京举办。 昨天是第七个全民健身日，当天2015国际垂直马拉松系列赛北京站比赛在金地中心举行，500多名选手齐聚一堂，挑战168米的40层摩天大楼，享受运动的乐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垂直马拉松，也就是俗称的爬楼梯比赛，随着哨响，选手们每隔5秒依次出发，记者也跟随在队伍中向着40层楼顶迈进。脚步声、呼吸声，还有擦肩而过时互相的加油声，构成了楼道里独特的乐章。而随着楼层的升高，每迈出一级台阶，心脏双腿都在经历双重考验。 现在是10层，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 就在记者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时，两个小家伙灵巧地跑到了记者前边，一问他俩才只有11岁。 跟爸妈一块来的。 爸爸没来呀？ 爸爸呢？ 爸爸还到没？ 爬到20层，大汗淋漓的记者体力完全透支，只好改乘电梯。而就在记者抵达楼顶后不久，之前遇见的两个小家伙也爬到了楼顶，脸上淌着豆大汗珠的他们迎来了众人的称赞。 你中途有想放弃过吗？ 没有，楼梯上老有那个横着的字儿，就鼓励你往前。 30层的时候想坐一会儿，看，哎呀，还有10层楼，爬上去吧。31又想坐，又看有9层楼，爬上去得了。 在登顶的人群中，有一位打扮颇为专业的阿姨，一问她已经56岁了。 之前没爬，觉得40挺，哎呦挺长，接着爬着爬着觉得还行。 上班族小范也成功登顶，他有78公斤，看上去有些虚胖。 有一种到达身体那种负荷的临界点，但是又想有所突破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海外华裔和港澳台地区青少年寻根之旅四海一家大联欢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500名华裔青少年欢聚北京，共叙友情。国务委员杨洁篪致辞，国务院侨办主任裘元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陪同出席活动。杨洁篪致辞说， 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民族强。希望大家牢记民族之根、文化之魂、复兴之梦，努力做融通中外文化的使者，努力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者，努力做锐意创新创业的开拓者，创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类的丰功伟业。中央有关部门及北京市领导出席，并为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获奖选手颁奖。 互联网加、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科技热词昨天频频出现在北京“十三五”规划第二场公众建言会上。市发改委、市科委组织昨天召开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公众建言会，会上都有哪些亮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建言人小杜。 在十九位建言人中，率先发声的是一个机器人。这个身高一米四、样子萌萌的小家伙叫小杜，是我国首款智能问答机器人。在现场，它不仅轻松实现了人机互动，还能中英文快速翻译。研发团队代表、百度高级研究员赵世奇说：“这次带小杜来，就是希望北京在人工智能领域能提前布局。 我们的建言就是说，在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时候，希望说咱们北京市政府能够把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从这种创新的企业的扶持和高校人才的培养、国际人才的引进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快速落地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今年大热的互联网加也是建言人关注的焦点，如何让传统的商业、农业、会展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从而飞得更高。东城区政协委员杨杰的建议是平台先行。 北京市应该统一建立这种 O2O 的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整合分散的门店资源形成规模的优势，与供应商进行直采直供的合作模式，降低供应成本，采取线上线下的统一营销方式，通过数据分析不断的扩展订单，使这个门店成为整个平台的自提网点、一公里配送区。 除此之外，创意创新推动、科技园区规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也受到大家的热烈讨论。据了解，十三五规划公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一共收到了190条与创新相关的意见建议。目前建言活动仍在持续进行中，公众可以继续通过微博、微信等7种渠道为北京未来5年的发展建言献策。 北京市热力集团各分公司昨天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开展供热服务进社区活动，用户在活动现场可以领取到专属信息卡，今后凭信息卡就可以缴纳供暖费。同时，各区域分公司还针对本区域用户需求推出特色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光西门北里社区的活动现场，热力集团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咨询的居民发放用户资料信息卡。 这怎么用啊？ 首先核对您的信息情况，主要就是地址、面积，以后您拿这卡片过来就可以交钱，不用再拿房本。 浅蓝色的用户信息卡大小材质和家里的电卡差不多，上面印有用户编号、住房面积、地址、供热服务中心电话以及用户专属的条形码。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热力集团正在开发微信、支付宝缴费以及供热服务手机客户端。 系统健全以后，用支付宝可以直接输入用户编码，到银行通过扫那个码，直接就可以显示用户的信息，通过这个来交费。 热力集团将为90万用户制作专属的用户资料信息卡，由今年新成立的各区域分公司入户发放，今年供暖季开始前发放完毕。市热力集团宣传部负责人刘牧介绍说，今后居民用户的供暖服务也由各区域分公司负责。 老百姓找一个公司就在附近，维修运行收费一体化，一拨人都给你解决问题了。 目前热力集团负责供热的朝阳、海淀、丰台、东西城、石景山共成立6个分公司，各分公司还根据管辖范围的用户需求推出特色服务。比如朝阳第一分公司就为辖区17万户居民推出了多项免费服务。工作人员举例说， 为用户提供暖气改造后的验收服务，希望能够解决居民改完暖气以后影响供暖质量的问题。 用户可以通过张贴在楼门口的热力通知获取分公司或联系人电话申请相关服务。 北京日报消息，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便民网点建设，2017年底前实现基本便民服务在城市社区全覆盖。行动计划要求本市区县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利用国有企业原有商业网点等资源及闲置空间，抓紧配齐服务设施。 早餐、蔬菜零售、洗染、美容美发、家政服务、代收代缴和再生资源回收八项基本便民服务在城市社区全覆盖，替代小散乱等低端业态。持续加强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使群众享受到方便、快捷、舒适的服务。 昨天是北京首个惠民文化消费主题日，市文资办通过手机平台和线下网点联合文汇卡签约商户，向市民免费发放文化消费的代金券和折扣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文化消费总额仅次于交通出行消费和教育培训消费，排在第三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大家在摇一摇这个界面呢，发现周边 燕莎金源商场是文化消费主题日的主场地，在场市民纷纷掏出手机，在微信上关注北京文汇卡的订阅号，并现场获取电子文化消费大礼包。市文资办副巡视员陈永平告诉记者，消费日当天将共发放16万张电子代金券， 它涵盖了看电影、看戏、买书、旅游，还有各种门票。 除了可以线上抢文化消费礼包，市民还可以在全市500家报刊亭和300家合作商户网点领取实体版的大礼包。注册成为文汇卡用户的市民朱女士说， 其实以前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现在越来越强烈，就是对文化这一块，电影啊，比如说在健身这一块呀，都会去接触。 今年是北京连续第三年举行惠民文化消费季，陈永平认为这种市场培育激发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北京的文化消费总额已经排进全部消费类别的前三名。 第一位消费交通啊、出行啊，占23%多，第二位消费是教育培训，占19.多，文化消费占19.1吧，19.2，前年同比应该上升2%。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应该提高到6%到8%左右。 华谊兄弟影院北京区总经理吴威坦言，这种合作对于商户和政府部门来说也是双赢的局面。 是因为每次都能有我们的宣传，有我们的参与，以后呢有授牌，去年的话呢还给我了文创基金的奖励，能给我们带来社会效益。 而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利用网络平台促进文化消费也将成为未来的趋势。陈永平说， 它的消费量和消费额远远大于线下，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通过新媒体的手段嘛来推进。 北京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近日本市狂犬病例集中爆发，比去年同期翻一番。另外，最新中小学生营养与饮食检测报告也在日前发布，2/3中小学生饮水量不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今年1月到7月，本市共报告狂犬病患者7例，由于均没有接受疫苗，目前6人死亡，1人仍在救治。而这一数据比去年全年翻了一番。同时，一犬伤多人的事件已发生6起，共咬伤29人。 3号下午，我们又接到海淀的报告，早晨6:30到10点，有流浪犬见着路边的人就咬伤了10个人，所有的这些人马上就接种疫苗。 目前这只狗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庞星火提醒市民，夏季天气闷热，犬类动物容易烦躁，发生攻击行为。 被咬了以后要及时的打疫苗。还有对家人，一般他觉得自己家狗很安全的，因为你家庭狗经常去遛狗，他会接触其他的狗，这个侥幸心理不能存在。 本市目前有113家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市民可拨打12320咨询。此外，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在本市80所中小学校开展的学生营养与饮食状况监测报告。这一项目的负责人郭鑫介绍， 有1/3的中小学生的谷薯类摄入不足，1/3的中小学生蔬菜摄入不足，1/5的中小学生水果摄入不足。这里面郊区学生摄入不足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学生，大概接近2/3的中小学生饮水量是不足的，饮料摄入频率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监测数据显示，暑期过后有21%的学生视力下降，部分出现体重增长。尤其目前正值暑期，郭鑫建议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本市城区7号晚上普降暴雨，局部地区伴有冰雹，多处路面出现积水，造成本市各保险公司机动车保险报案数量激增，其中主要涉及发动机涉水险和冰雹造成的车损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家住朝阳北路的曹女士7号晚上开车回家，遭遇了暴雨险情。 同面路口东，我们前面的车基本上就越往前的就已经全没了，我的车已经开始飘了。 尽管曹女士的车没有被水淹，但是车顶却被冰雹砸出了坑。对于冰雹造成的机动车的损伤，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车险理赔部经理田志国说， 冰雹的这个赔偿，它属于车损险的赔偿范畴啊，也不需要出具证明以及那个气象证明，完了按照正常的理赔流程领取赔款就可以了。 对于机动车涉水造成发动机的损伤，就要按照保险理赔程序进行了。进入汛期以来，本市因暴雨造成的机动车发动机损伤的案例激增。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客户理赔部经理孙月明说， 出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要给保险公司报案，及时的联系救援公司，然后做到一个有效的救援。救援公司还没有到的话，当时水比较深的话，然后如果尽可能的把车推到一水少或者是位置比较高的地方，以防它的损失进行扩大嘛。 据了解，涉水造成的发动机的损伤可能占到全车价格的20%到30%。北京市保监局建议车主购买涉水险，涉水险一般都有20%的绝对免赔率，出险后如果想得到全额赔偿，在购买涉水险时需要同时购买无记免赔险。 新华社消息，为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确保执法公平公正，北京市食药监局从去年年底试点自由裁量权网格化管理，运行半年多来效果明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食药监管部门在法定行政处罚权限内对违法行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自主决定权。另据了解，北京市食药监局案件管理系统电子化平台正在测试运行，最快将于今年年底上线。办案人员可以通过菜单式的选择和表格式填写，输入案件的各项基本情况，电脑系统将根据自由裁量权网格化的基准进行自动判断，出具处罚意见。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献上。我在被证明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有一天到上海，他可能我们的著名的那个高楼大厦他不会去，他一定会到这里来。他们不仅来参观，他们还说是来寻根的。寻根， 犹太人到上海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从1933年到1941年，约20000名犹太难民为了躲避纳粹分子的残害，从欧洲逃到这里。而此时，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上海人民，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面对这些漂泊流离的异乡沦落人，上海人民却给予了他们最慷慨的帮助，最温暖的收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孙超峰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经过了九死一生的颠沛流离，终于逃离了欧洲纳粹的迫害后，初到上海的犹太人立刻借助这座城市的商业优势做起了生意。犹太难民纪念馆资深讲解员王耀华老先生说， 犹太人很聪明，他们的经商能力很强。现在讲他犹太人做生意很讲信用的，没缴获的他卖给你那个毛线就成正的，还有讲什么时候交货就什么时候交货。 在门口犹太学校、医院、宗教会堂、咖啡馆等德文招牌林立的地方，被称为上海的小维也纳，处处活跃着犹太人的身影。 就在犹太人在上海慢慢开始新生活的时候，1943年2月，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之后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统一迁入虹口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开始对犹太难民实施更严苛的管理。一位叫何屋的犹太人，他的父亲仅仅想要出去看个病，就被日本人割掉了胡子。 这何屋呢，就是讲到呢，就是给他们发特别通行证的，对他们非常不好。高兴时就发，不高兴的就打他们。今天看看病，把胡子就那个的。 面对和自己有着相似处境的犹太难民，当时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上海人民一直给予了最大的同情和帮助。直到现在，仍有一些犹太人回到上海，希望能向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上海人表示感谢。 美籍犹太人维拉就很幸运地找到了当年的邻居。 以前呢，就是维拉小时候呢，周慧珍女士呢，她的老爸专门请黄包车送她读书，接她回来。这维拉就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这家人家跟她住在一起了，非常友好。多年以后，维拉到美国去了，后来就联系到了，联系上了。周慧珍的老爸已经过世了，周慧珍女士还在。然后两个人，你看，这就是远洋通话，这其中掉眼泪了。 美国著名犹太裔画家 Peter Max 也在寻找当年在上海生活时一位照顾他的保姆姐姐，感谢他当年启蒙了自己对绘画的热爱。 他说我要找到这位保姆姐姐，她就是对我这么非常的关爱我，经常抱我，教我画画的技巧。我现在就想找到她，找到她以后呢，我把她接到美国去，以后就是所有的费用我来。如果她不愿意到美国去的话，她以后的在这里的就是我一切我都能负担。她就是要感恩，她就要报答她。 同样，犹太难民也目睹了日本人对上海人民的折磨。当时，上海市委市长傅小安被爱国人士刺杀后，面对日本兵的野蛮搜捕，犹太人就让无辜的中国人躲到了自己家里。 查到的话就麻烦了，就是你查出来你不是你杀的话，也折腾半天了。他跟我讲，他犹太人叫他到楼上去。 犹太人让他去犹太人家里。 哎，邻居，那么日本人就来查到这犹太人家里了，就问他，你们这里没中国人？犹太人说没有中国人，日本人就到别的地方去查了。 就这样，上海人民和犹太难民相互扶持着扛过了那段阴云笼罩的战争年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上海的犹太难民除了正常的病老去世之外，绝大部分都幸存了下来。这与在欧洲的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对于那段历史，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简有着更深的感触。 这段历史其实是充分反映了我们中国人民善良、慷慨、开放、包容这么一种情况。当这些犹太人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你为什么要来，你口袋还有多少钱，你以后会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和帮助，没有。那么这句话也就是说，无论当时是谁来，其他民族的人来也好，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来也好，我们都一定会给他伸出援手。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2，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第四中级法院日前发布新规，要求在诉讼各个阶段充分保障律师权利，其中对律师调查取证权利予以明确，在全市法院率先落实调查令制度。规定指出，在民事诉讼中或在案件执行阶段，经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审查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签发调查令，指定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收集证据。 本市将在原有专职义务消防队站的基础上，推进全市微型消防站的建设，落实车辆装备、人员配置、业务技能训练。微型消防站通过遍布广、到场快、机动灵活等特点，能够有效地处置初期火灾，可以有效缓解北京消防力量不足的现状。 市卫生计生委和市体育局日前共同启动2015年阳光长城计划城市减重行动，凡有意愿减重的居民，即日起到9月30号，都可以通过组委会开通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报名参加减重行动。 本市首批残疾人个性化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正式启动，预计年内惠及1.2万户残疾人家庭。有意愿的残疾人可以先到社区居委会申报，经过公示审批后，残疾人可以根据自家环境和自身实际需求，在多达30项的加改菜单里自由选择改造项目。 北京铁路局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增开杭州合肥方向旅客列车，今天增开北京南至杭州东 G4201 次列车，北京南至合肥南 G4301 次列车。 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8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将于8月12号到28号在北京等全国9座城市举行。根据中俄两国文化部商签的合作计划，2015年俄罗斯文化节也将同期登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康小夏、王燕，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5度。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强，气温高，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两名女子地铁里互撕衣服，不文明行为怎样才能减少？一场冰雹砸坏车辆，是否理赔要看投保和受损情况。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地铁4号线上有两名女子发生矛盾，互扯衣服，而整个过程无人上前拉架。这段视频最近在新浪微博上上了热门搜索榜，引发了全民围观和探讨。在地铁这种封闭的公共场所，如果遇到他人打架或发生口角，周围乘客应该怎么做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你干嘛？你松手！ 住手！ 别拽我衣服了，都走光了。 走，女孩，你说咱小脸行不行？ 这段对话发生在几天前的4号线地铁上，周围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花裙子女子和一名黑裙子女子互相撕扯对方衣服，直到走光。他们大打出手，出言不逊，而围观的乘客只是言语制止。地铁上打架或发生口角，绝不是新鲜事儿，原因也绝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抢座呗，互相踩到脚啊，或者挤到啊，然后女性的头发被拉扯呀，这些事情。 有的男士表示， 应该拉一下吧，拉架或者劝架之类的。 大部分男士表示会观望一阵子，再决定如何行动。 我一般也是看打得凶不凶，撕扯特别凶，你过去之后，可能你拉人家不会感激你，还会觉得你碍我的事儿了，可能也会受到伤害这种。 而绝大部分女士则说， 一般不说话， 女生还是不要参与了吧，因为还是首先女生可能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或者其他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可被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有的乘客建议， 公交卡做成实名之后，可能在通过视频才能去，或者对他的这种行为做出一定量的惩罚。 有的乘客认为， 我们去台湾的时候，然后他每个车厢或者每隔两个车厢都会有一个，就是叫安全员还是叫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在车厢里说话声音大了，或者吃东西啊，或者跟别人有口角，他就会帮你解决一下。 北京地铁服务热线96165的工作人员说， 车门附近都有呼叫按钮，可以联系到司机的， 就是说可以不紧急急停， 对，可以让司机联系前方车站或者通知民警之类的。这种纠纷的话，咱们车站也没有相应的执法权的。 车厢里头和车站站台上都有这个摄像头， 对，民警办案有需求的话，配合公安调取录像。 马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7号晚上一场冰雹过后，很多车辆被砸受损，有的车被砸坏玻璃，有的车身被砸出坑，不知道这种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赔？ 下大雨，刮大风还下大雹子，雹子个儿特别大。昨天晚上那会儿呢，正好开到机场高速，前车窗那个车玻璃砸了好多坑，都给砸裂了。后来我发现微博上好多人都在问。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传的视频显示，最大的冰雹有鸡蛋那么大，汽车被砸得面目全非。记者联系到某保险公司报案部门，工作人员建议这种情况要在48小时内报告给保险公司。 在出险后48小时内来电报案。冰雹的话比较多，因为案件应该是看不了现场，直接定损中心就可以了。 这家保险公司咨询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是否理赔、理赔金额要看车辆具体的受损情况。 只有单独的前挡玻璃受损，其他部位都没有受损的情况下，如果有玻璃险可以先报案，我们会安排当地的工专去具体定损，看具体能修多少钱。如果是他没有玻璃单独破碎险的话，只有单独的前挡玻璃受损是没有办法保障的。他除了车子的这个玻璃受损，其他部位也有受损，如果有车损险都可以先来电报案，我们会安排当地的工专具体核实情况以及后续的报价定损。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